每天喝掉一个昆明。 北京每年洗车好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刘桂欣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李逵探母》。 发，咱的大离开他，咱转的他时刻照看我老人家，乖孩子你回来吧。 龙袍， 最后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哭灵》。 Thank you.